四 AM 六零三，北京时间八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展览和博物馆方面的话题。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就是继故宫之后，中国国家博物馆也取消了纸质门票，今后观众持身份证就可以直接进入国博参观。国博实行的是免费参观制度，观众可以提前预约或者通过参观当日现场领票的方式获取免费的参观券。如果有个别收费的特展，国博也会在票务中心、西大厅的服务台和网站的展览介绍页面注明，并且在特展的展厅门口售票。除了身份证之外呢，非纸质的临时身份证、老年证、户口本、户籍证明、驾照等有效证件也都可以作为入馆的凭证。看来以后去国博看展也是越来越方便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继续介绍一些最近的展览，以及一些博物馆里参观需要注意的事情，比如为什么博物馆里不让拍照呢？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展览是首都博物馆的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策展人介绍，这个展览从文明溯源、高原天路、雪域佛韵、合同一家这四个方面展示了西藏的历史与文化。展览汇集了北京、西藏等五个省市21家文物收藏单位，一共216件文物，其中大昭寺、扎什伦布寺、萨迦寺等13家寺庙提供的文物都是首次与观众见面的。我们知道大昭寺位于拉萨市的中心，始建于唐贞观21年，寺内主供的释迦牟尼像是文成公主入藩的时候带去的，而拉萨这个地名也是从大昭寺而来。寺庙最初被叫做惹萨，后来惹萨就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名称，最后才演化成了现在的拉萨这个名字。咱们来说说几件明星展品，其中一件是来自大昭寺松赞干布修行殿的银壶，里面是装青稞酒的。关于这件银壶的来历研究结论不一，藏传佛教的文献《国王遗教》记述了松赞干布在大昭寺秘藏的十个壶，其中三个是骆驼手的。1645年五世达赖喇嘛又记述了大昭寺内所有的文物图像，这件银壶被记为是马头圣银壶，是宗喀巴大师发现并供奉给大昭寺的。展览还展出了目前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茶叶，出现于公元3世纪，这些茶叶是出土于墓葬随葬的青铜器中，数量很大。最早的茶叶传入藏地的路线和途径可能与后来唐宋时代的茶马古道有所不同，是更多的利用了汉晋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与汉地的丝绸等奢侈品一道行销到西藏西部地区。除了3世纪的老茶叶，这次展览也展出了一些藏族的茶具和食具等。除了这些来自西藏的珍贵文物，这次还有一件是来自故宫博物院的重量级文物，它被称为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是唐朝画家阎立本所作的《步辇图》。公元640年，也就是唐朝的贞观14年， 吐蕃王松赞干布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陆东赞到长安通聘。步辇图画的是陆东赞朝见唐太宗的场景，现存的画作被认为是宋朝的摹本，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是汉藏兄弟民族友好情谊的历史见证。这次的展览将一直持续到7月22号，免费不免票，大家在参观前可以登录首都博物馆的网站来进行预约。不过要特别提醒的是，这幅著名的步辇图由于画作年代久远，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只能展出2个月的时间，所以您要是为了看这幅名画，就别等到夏天再去喽。 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我是主持人田阳。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北京画院美术馆前段时间的一个展览，名字叫做白石墨庙清淡徐君，徐悲鸿眼中的齐白石。展览以徐悲鸿旧藏的齐白石作品为基础，同时配合展出了北京画院收藏的齐白石、徐悲鸿作品，一共是70多件套，并且通过相关的作品、文献、信札全面梳理了这两位艺术大师相识、相交、相知的详细过程。有句话叫自古以来文人相轻，民国的画坛风气也是如此，中国画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常常是口诛笔伐，论战不断。不过这种文人相轻的情况也不是绝对的，就比如中国画坛绕不过的这两位大师，徐悲鸿和齐白石，他们二位之间就有一段情真意志的友谊。徐悲鸿是致力于改良中国画的中西融合型画家，齐白石是从继承传统中创新的保守型画家。这两位艺术家对中国画的理解、追求和探索方向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更何况他们的出身、年龄、教育背景，还有为人性格、处事原则也是完全不同。按照常规理解，徐悲鸿和齐白石是根本走不到一起的，但他们却在1928年初相识，就一见如故，结为了莫逆之交。徐悲鸿还力邀齐白石出山，担任北平艺术学院的教授。面对徐悲鸿的邀请，齐白石在心里却犹豫了，自己年事已高，卖画收入足以养活自己，还有必要去洋学堂里冒险吗？更何况自己是乡间木匠出身，唯一的教育经历就是童年时在家乡上的半年私塾。面对老人家的顾虑，徐悲鸿是三顾草庐，而白石老人也被徐悲鸿的执着和真诚所打动，答应去担任教职。可惜单枪匹马的徐悲鸿没有抗衡住教学改革的压力，短短数月之后，他便辞去职务，离开北平，只身南下。面对好友的离开，齐白石也是怅然若失。远隔千里，他们就通过书信的传递、画作的互赠等来维系友谊。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沦陷，齐白石也辞去了艺专的教职，深居简出，甚至停止卖画，以拒绝日伪人员的骚扰。而徐悲鸿既感佩老人的气节，又时时刻刻惦念着他的安危，常常在百忙之中去信问询白石老人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徐悲鸿还留下了这样一首诗：乱离阻我不相见，屈指翁年已八旬，犹是壮年时盛气，必当八十始为春。 道尽了他对老人的思念和敬重。1938年的夏天，已经78岁的白石老人喜得贵子。这时的徐悲鸿远在千里之外的桂林筹办抗日赈灾画展，他在听闻这个消息后也为老人高兴，欣然挥毫画了一幅千里驹寄赠给齐白石作为贺礼。而白石老人收到徐悲鸿的贺礼后，也是精心绘制了墨虾小册来回赠老友。多年后的一天，齐白石牵着这位幼子的手来到徐宅拜访，向老友徐悲鸿表露了自己的托孤之情。据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回忆说，当时齐白石先生说自己年事已高，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小孩，希望悲鸿能在自己百年之后对幼子多加照料。没想到造化弄人，比齐白石小32岁的徐悲鸿却在1953年突然病逝，走在了齐白石的前面，也令人唏嘘不已。徐悲鸿去世之后，齐白石身边的人考虑当时老人已经是93岁的高龄，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每当老人问起，大家便谎称徐悲鸿出国公干了。在徐悲鸿纪念馆收藏着一件徐悲鸿齐白石合作完成的作品《斗鸡图》，画中左侧是徐悲鸿的题跋，丁亥小除夕停电之际暗中摸索，为刘金涛军糊窗，悲鸿漫笔。画面中两只一高一低相向而立的公鸡出自徐悲鸿的手笔，也许是因为当时停电，使得他没有将画中的背景完成。画面的右侧是齐白石的题跋，94岁白石捕食并花草。白石老人在两只公鸡的下方捕画了石头和丛草。其实94岁的齐白石在捕画这幅作品的时候，徐悲鸿已经离世了。这幅作品是两位至交好友在阴阳两隔的情境下合作完成的。画中的上款人刘金涛是深得徐悲鸿赏识、齐白石信任的青年裱画师。他拿着徐悲鸿未完成的作品找齐白石补画，也许是为了向老人隐瞒徐悲鸿已经去世的消息，而编织的一个美丽的谎言。直到1956年，齐白石才得知好友徐悲鸿去世的消息。他匆匆赶到自己曾无数次到访的徐宅，却看到门前熟悉的徐宅已经换成了徐悲鸿纪念馆的牌子。齐白石有一方印章叫知己有恩，在印章的边款上他刻道：与有知己二三人，其恩高厚，刻石记之。面对徐悲鸿这位比自己小了30多岁的忘年交，齐白石心中常怀有感恩之情，也多次对身边的亲友感叹：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徐君。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刚才我们分享了徐悲鸿先生和白石老人间的一段莫逆之交。那说到这次展出的齐白石作品，大家可能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的虾。塘里无鱼虾自奇，也从叶底戏东西，写生我懒求形似，不厌声名到老低。齐白石一生勤奋作画大约20000幅，其中以画虾最负盛名。有人说从科学的角度讲，齐白石画的虾是越来越不像的过程，但是从艺术的角度讲却是越来越像的过程。62岁的时候，齐白石开始对虾进行写生，他在画案上放上一盆活虾，在院子的小池里也养了虾，以观察虾的形状、水中游动的姿态，按照本来的面貌去画虾， 68岁时，齐白石对虾的形象进行了重大改造，淡墨画出虾头，虾身加上重重的一点浓墨，表现了虾的重量和虾头前端的坚硬。虾眼改小圆点为两横笔，虾腿也从八条减为六条。1934年，齐白石在71岁的时候完成了他画虾的最后改造，后腿由六对减为五对，简约概括唯美，达到了似与不似之间的境界。他也得意地说：“白石山翁写生十年，方得如生。”关于齐白石画虾，坊间也流传了一些小故事，比如曾经有人请齐白石画虾，结果齐白石画完以后，这个人请齐白石再饶一只，齐白石虽然不高兴，但是并没有拒绝，随即又画了一只虾，但是神气全无。齐白石说：“这是死虾，不在价钱之内，就算免费附赠吧。”说到卖画这件事，咱们再多说几句。在北京画院收藏的齐白石作品中，有这样一幅字相当有趣，这是1930年的一幅齐白石行书庚午直白，内容是这样的：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庚午秋七月直白。有意思的是，齐白石在不论交情、耻、润格出钱旁边还用圆圈画上了重点，可见当时白石老人对攀交情索画、讨价还价者是不胜其烦呐。润格或者叫润利，旧时指的就是为诗人作诗作画等所定的报酬标准。对于羞于严厉的文人来说，润利这东西可能会令人有些不悦。也许有人看到齐白石的润利，第一反应就是说他有点守财奴了。但是呢，对于卖画为生的画家来说，收取润利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何况齐白石从小就生活贫困，苦于生计，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卖画是他唯一的生活来源。如此强调照润利付钱、明码标价，不仅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是种真性情的流露。画家一旦有了名气，慕名求画的人就会踏破门槛，画家们往往是不胜其烦，将润利张贴到大门上，无疑是挡掉了一大批攀交情想免费求画的人。虽然在润利上较真儿，但是齐白石曾多次向知己徐悲鸿赠画，表明他也绝不是守财奴。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关于博物馆和展览的一些相关话题。还有一点时间，想跟大家讨论一件事儿。开头的时候就跟您说了，这博物馆里为什么禁止拍照呢？为什么呢？是不是真的为了保护文物？虽然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允许观众拍照，但还是有不少博物馆或者展厅执着于禁止观众拍照。这样的规定在智能手机完全普及、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越来越显得不那么友好了。对于博物馆内禁止拍照的原因，大家最容易想到的解释就是为了保护文物。事实上，正常的拍照并不会对文物造成伤害，唯一可能造成直接伤害的是闪光灯。从理论上说，几乎所有光线都会对文物造成损伤，尤其是紫外线和红外线。无论什么文物，最理想的保存环境都应该是绝对无光的。可是要真的无光，那展览我们也就不用去看了。关于闪光灯和展览用光，英国国家美术馆的藏品保护专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将五组画的颜料分别暴露在闪光灯和正常的展览用灯下，结果表明每7秒就被闪光灯闪一下，3年内一共被闪了40多万次的颜料， 和放置在展览照明灯光下的颜料所受的损害并没有什么差异。不过还是有少数材质的藏品对闪光灯是较为敏感的。有学者针对丝绸的实验就说明，闪光灯的使用对丝织品的损害十分明显。被闪光灯多次拍摄的丝绸不仅会出现褪色、变暗，甚至还会形成肉眼都能观察到的焦化点。看来博物馆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馆藏文物而不允许观众在展厅内使用闪光灯，确实是有依据的。但是为什么即使在不用闪光灯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多博物馆不允许拍照呢？一方面是出于版权方面的考虑，很多美术馆和博物馆在展览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或者是借来的展品时，借展合同中往往只获得了用于展览的授权，没有获得复制和利用藏品的权利。游客拍下展品的照片再发到网上，这也算是一种形式的复制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索性就禁止拍照吧。还有一些游客认为博物馆禁止拍照就是为了多卖一些藏品目录和明信片，这也没错。长期以来，画册和明信片等周边产品的销售一直都是很多博物馆重要的收入来源。博物馆对于藏品高质量影像的垄断也自然就成为了这笔收入的保证。其实对于大部分博物馆的管理人员来说，反对观众拍照初衷还是希望观众能在更好的氛围下欣赏艺术品，尤其是在如今的很多展览中，光线、声音等元素在整个展览的效果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拍照会造成某些展品前的观众滞留，照相机快门的咔嚓声，甚至有些观众有意无意地打开的闪光灯，无疑都会破坏展览的整体效果。国家博物馆的副馆长陈履生也曾向媒体透露了不得已而禁止观众拍照的一次经历。2014年4月，国博开设的法国名馆名家名作展览上，第一天是允许观众拍照的，但由于当时参观的人很多，争相拍照的观众在争执中将手机砸到了一幅名画的画框上，险些造成对文物的严重损坏，于是国博第二天紧急通知禁止拍照。不过也有专家认为，虽然观众拍照的行为可能会对博物馆的工作带来一些麻烦，但作为服务者，博物馆不应该因此就一刀切地禁止观众拍照。也有很多博物馆开始确立服务观众的姿态，比如故宫博物院的单霁翔院长就曾公开表示，在禁用闪光灯和自拍杆的前提下，故宫不仅不会禁止，还要鼓励观众拍照发朋友圈呢。看来我们作为观众，为了满足自己拍照的需求，更应该先要求自己文明观展，保护好展品，维持好展厅的秩序才行。那今天关于博物馆和展览，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听一首周杰伦的《东风破》。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一盏绿绸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旧地如窗又月圆更寂寞，夜半清醒的烛火无人可走，我一壶漂泊浪迹天